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光明頂。 陶傑、沈旭輝。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好啦，呢、這個蘋果一傳媒老闆黎智英就得到保釋，其他嗰啲人咧就保釋就應該候查，繳交金額幾高嘅保釋金啊，然後咧就應該九月翻去報到。咁你睇，所以我呢兩講呢個關鍵第一關睇係48小時點啊？因為你睇出動200警力啊，抬咁多箱啲電腦咩嘢咧，同埋你七一前後過咗咁耐啊，正如前晚啊嗰位名人啊所講。乜嘢證據啊？就算電腦裏面啲資料啊，都應該移走曬啦。你點樣搜羅呢？ 哦，咁電腦嗰啲可以查翻出嚟嘅 ，suppose 大內高手嘅話。但我諗嗰個關鍵就係、是，無論咩證據都好啦。而家係成件事係一個全世界博弈當中發生嘅。即係以前我哋香港習慣睇一個好細嘅格局啦。究竟有冇咁嘅證據普通化邏輯？而家全部就係講緊全球博弈之下發生。咁所以好多事情咧，以前我哋會覺得永遠唔會發生嘅，而家都係出現緊啦。 嗯，所以咧爭拗呢啲事情嘅一啲是非嚟話，喂，係咪干擾新聞自由啊？呢啲到底肥佬禮呢張報紙係咪一張好嘅報紙啊？對個社會有害定有益啊？咁呢個特區政府做咩做呢？啲拗呢啲嘢咧係冇意義的。 呢啲留翻即係廿年前嘅中學辯論比賽拗啦。 冇啊！廿年前啊，十年前拗咧都覺得勾勾地，何況而家？所以而家咧呢啲唔係話我哋講是非或者講道理嘅時候，講嚟都無謂。以前咧呢、這個是非同道理，我諗好多人都講咗好耐。而家咧重複亦都不必要，係咪？而家咧就係着重一個咧叫做分析，係嘛？咁睇下下一步可能會發生咩事，同埋點解而家會發生啲咁嘅事？本来咧呢啲系极之咧系浪费生命，我认为，好似沈博士你哋呢啲一表人才咁高学历嘅， 所以咪有幸喺陶杰侧边就系人生最好嘅养分嘅吸取。 你唔应该喺我身边，你应该咧系喺一啲香港或者外边啲学府咧系正式写紧一啲国际关系嘅论文。如果你身处嗰个地方或者国家系正常的话。 而家我哋讲嘅嘢咧，都系啲论文嘅内容嚟嘅，咁入边都会有个 footnote 齐阿陶生讲嘅说话噶啦，保证会出现啊！ 我冇咁嘅资格，系嘛？咁啊，所以咧就嗱，而家呢个你讲到呢个博弈啦，吓咁啊，政治咧，而家你讲边个啱，边个唔啱咧，就冇乜意义噶啦。我谂每一个人心里边自己有个标准，好啦。下一步会可能发生啲咩嘢先？ 其实最大难处去判断发生咩事，就睇翻究竟系即系嗰几个玩家嗰、那个最终极嘅目标系啲乜。如果大家会相信，譬如美国咧，必然系一个短期行为，咁你就自然会相信佢短期之内有啲好夸张嘅嘢，但系十一月就会停啦。如果你相信呢个系一个国策嘅话咧，就完全相反啦。而家做嘅所有嘢咧都系个热身，就算边个当选总统都好啦，未来嗰四年都系咁，甚至更进一步，再多四年咧仲大镬。即系如果你相信呢个系咁嘅 trend 咧，咁而家就全部都系前菜啦。即系同一道理吓，如果你相信中国外交嘅政策就系呢个叫战狼外交，长久咧就系咁样噶啦。咁而家就算你是小规模嘅咩姿态嘅让步，其实大方向都是如此。又调翻转，如果你觉得其实本身中国外交政策喺过去嗰十年咧就系都系反复嘅，遇到啲咩挫折咧，其实都系会吞嘅。咁样咧，而家就变咗系一个正面嘅交锋啦。嗱，所以我哋一定要即系有一个基本，每一个人嘅判断都唔同啦。究竟双方短期、长期、中期纲领系点啊？咁似乎咧，而家我哋睇翻嚟咧，就都系同我哋几个月前讲嘅一样，都系一个 brinksmanship 嘅过程啊！即系大家而家咧都系每一步每一步咁样试探，咁喺纯粹利益嘅层面考虑咧，系衰过一以贯之嘅。即系譬如话，如果你而家宣布中国咧就完全强硬啦，咁啊做晒好多嘢，跟住慢慢先睇下放到边啲就放边啲咯。咁一次过嘅震撼咧，可能系会轻啲嘅。但而家唔系啊嘛，每一步试下，大家都唔知试到咩后果。咁未来几年都系咁嘅话咧，身处震央当中嘅朋友们，即系我哋咧，就会好痛苦。 唔會幾年咁耐。 唔係㗎，幾年呢？呢個呢， 我諗我由個物理現象去分析呢，而家呢個煲呢裏面已經係啲水係滾呀。你知呀，一滾嘅話呢，你一係就熄火，然後你再加火呢，嗰啲水呢就不斷變水蒸氣，然後個煲呢就會爆裂。完全一個物理現象， 所以這個的 footnote 一定就要落，就是陶先生說的。 所以你100度你再加熱到150度，你不可能 expect 這煲水呢是加熱多3個月下去都沒事，是必爆 3個月。 OK、 啊、尤其是3個月100日、 嗯、 因為 Donald Trump 呢11月8日是會投票、啊、不是11月3日還是8日11月投投一個禮拜。 今次比較複雜呢，在於全世界都是不正常的狀態。我先抽一小先，我們回來講回中美這邊。喂，只是 Donald Trump 的選舉這邊都是大把的變數。即是他現在煲緊話這個即是寄回去的投票又不準的。那這個郵寄投票可能又要點整個月的。那他到時就很容易又說實體票我贏，那邊他是輸，跟住又上訴查這樣那樣。即是全世界是有太多的不可測性的。而剛才講過亂局發生的機會是越來越高的。即是看他當地每日就講緊喂這個做票，這個中國外國勢力俄羅斯，即如果時間會這樣，這邊又擦槍走火，其實這個真的不是短期之內可以解決。 那個是11月初之後的短期事，我應該講投票日之前這3個月是非常非常關鍵。因為呢中國方面在猜度或者計算這個到底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拜登贏，還是這個 Donald Trump 會連任。他現在呢就最大的考量，我想是北京做了數據做了分析，就是這樣。如果 Donald Trump 的贏面就高，有些什麼辦法可以令他輸，是吧？這個是首要，是吧？但是無論他贏還輸，這3個月 Donald Trump 都不會放過中國大陸。譬如說現在那個微信和這個抖音，是吧？那裡一定會執行的，是吧？然後亦都講咗啦，嗰個病毒啊，嗰個賠償，啊，講到明啊，蓬佩奧咧係話會計數，啊，呢兩個咧已經係戰場啦。好啦，南中國海嗰度，如果你話 Donald Trump 我進入呢個倒數8日啊，我應該集中火力是對付國內的選情，那沒理由呢南中國海和這個台灣海峽兩個熱點呢最近那個軍事對峙，尤其這兩個變成台海的升級，因為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呢就去了台灣，再加上呢那個美國駐北京的大使館那個管徽呢就更換鼻子，就沒了中國兩個字，就叫北京，就引起上面一些人非常敏感的猜測， 有少少捕風捉影的這樣。即通常如果你說真的有大規模的動作呢，反而未必會咁做。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咧，正如頭先咁講啦，究竟我哋嘅判斷，美國呢個係一個3個月嘅選舉行為，個 campaign 嘅一部分，定係呢個係一個長遠嘅改變咧？如果呢個判斷錯咗咧，其他所有嘢都會錯。咁所以其實我時即係我哋近年都開始諗咧，有時我哋做啲評論啊，或者睇呢啲嘅時局，好多時會入住一個非黑即白框架。你一係就咁，一係就咁，一係短期，一係長期。但有可能咧，就係話其實中美雙方雖然大部分嘅地方都係要博弈噶啦，但可能佢哋系想重新設計某一個框架嘅，呢樣嘢我哋可能見唔到嘅。即係舉例啦，香港而家就搞成咁啦，大家知道。但係隔離個澳門咧，又不至於嘅，即係好多時候港澳一齊講嘅嘛，即係兩個特區，美國駐港領事館其實駐港澳嘅總領事館嚟嘅嘛。咁你根據個常態，如果你撤銷香港呢個咁嘅地位，其實澳門嗰邊點咧，其實又冇乜點出個聲嘅。咁反而嗰邊仲好似真係放寬緊，即係雙方都似乎咧將某個香港角色掟出去隔離嘅。咁我一直自己係好深信咧，香港呢個功能啊，即係無論呢個香港叫做特區定係什麼嘅身份啊，以前係英治定係大清帝國咩都好，香港呢個功能咧，對中國同埋對美國同埋對全世界咧，都係需要嘅，因為一個咁嘅白手套，只不過係咪叫香港同埋係咪喺香港嘅另一件事。所以而家我哋見到其實呢，你話全部全面反台，我唔相信嘅，即係入面有太多利益嘅牽制。但你話有好多地方衝突就必然會嘅，咁我哋就要計清楚邊度係邊度唔係咯。 而家問題係，即使你用70年 中国观察的角度呢，现在都是没有先例可闻。 嗯。 因为譬如说最近外交系统的杨洁篪、这个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副外长骆玉成分别接受新华社访问或者发表的这个文章，都对美国呢是改为一个温和的态度。这些这样的文者，大陆一些网民被甚至被视为一个叫小韬光养晦，小韬光养晦，不要硬撼，现在要向前看，过去的呢就由他过去，因为呢合则两利，什么斗则两败，这些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坐下谈。而这三个呢就应该几可靠，是直接是出自北京中央，是叫他这样就讲给美国听。但是如果你在上面这三大外交巨头讲的东西是给美国听，是一个温和或者是放软的，为什么同时在香港呢？你香港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叫关门打狗，当然不是，就会落这样的重手呢，是 不是？他未必觉得重手的，他觉得。 怎会不觉得？ 好轻强的，又不讲出来。即是他可以这样讲的嘛，他 们。如果呢你这个。 即光明顶就有得做， 可能性呢就成立呢，就即是在这里国安委员会，国安委员会那个决策那个人，那个报告说我要这样写，我要这样做，我认为这样呢其实就不算是重手。是不是？就要作个他以为这样是做个姿态。OK?是吧？嗱，你睇下琴日二百个差人咧入去咧，呢个咧摆到明都系一个喺视觉上营造一种我哋做紧嘢。好啦，但系咧唔好唔记得，你始终呢个叫国安罪喺香港开埠以来咧系一件新鲜嘢嚟嘅，系嘛？这个呢是用普通法的概念，是很难砌到很实的证据。所以你由个打工的角度，如果我是警方，如果我是邓炳强， OK? 我都会动用200人就走去做一个大龙凤，表示我这个环节我做了事了。是不是？然后呢我回到去呢，这个黎智英48小时保释，我呢用4个礼拜08日又好4个月好，我整救个快乐，我就将个波趴去边度，律政司嗰度 ,ok? 然后呢就由律政司去决定是否检控 ,ok? 所以警方一定不会检控的，警方会整理一座就交给律政司。如果我是警方，我就一定说检控，因为 the buck stops here, 我的责任对中国政府、中央当局我完了。然后将个火棒交去郑若骅嗰度 ,ok? 呢个叫第二站，第二棒。第二棒嘅郑若骅嗰度呢，然后呢就叫律政司嘅同事，你冇理有理冇理，你同我砌救出嚟系可以系落镬嘅。然后就律政司起告起诉，就由第三棒就交俾法官啦。 这个呢就是一个正常香港的程序啦，即点都是经过走这个程序，走程序嘛。咁但是而家即今次是警方入面的国安处，佢入面嗰个系咪都叫处 佢处理㗎嘛。冇分别嘅，一样嘅。 但呢个佢有分别㗎，名义上呢个系香港警察自己做㗎嘛，即系我哋冇叫过国家，即系嗰个国安公署帮手嘅，我哋自己搞掂嘅。咁理论上嗰个国安公署可以话呢个情节特别严重，咁而家呢就等我哋嚟啦，你审唔掂嘅，牵涉到国家机密呢，我哋要掟佢上去审吓。呢个就另一个程序啦。 所以今日呢、这个上边啊，北京有个叫田飞龙嘅学者咁样提示一个或者会啦，即系如果你喺香港举证困难、搜集证据困难咧，就不排除可能将黎智英就送中啦。 这个不是两个程序，所以刚才是不是重是不是什么，香港人的视觉效果当然觉得很坑，但是。 这个这样讲法是暗中讲埋给你香港律政司和警方听。你正正地你就好死掂他。如果你死不掂我必定出手。 那个信息亦都可以是俾美方嘅，即其实送中系另一个象征性的含义啦。 冇话改修正，冇必定，我可能出手。 唔紧要，大数据而家冇得搜噶啦，即系。 唔系，但如果问题系你喺香港警方嗰度攞晒啲电脑都搜唔到嘅话，呢扎嘢搬到上去北京， 又搜得出咩嘢？ 我呢个搜得完全唔同啦。嗱，根据北京嘅演绎咧，就即系睇翻呢相关报道啦，有咩证据确凿啊？成即系所嗰个 case 嗰个 file 坐咗十年噶啦，即系你如果掟上去审嘅话，佢都唔使香港嘅搜证任何嘢，咁啊将佢嗰旧嘢掟翻出嚟咯。 但系你始终叫做追索性。 嗱，佢冇写到明啦，呢个直都系光魔鬼在细节嘅，即系佢话系七月一号之后生效。 哦， 但佢冇绝对系白纸黑字写到明系冇追溯期呢、這个呢一回事嘅。 应该咧就系讲佢七月一号开始，咁你个资 理论上。 波廉就有限，但你话之前咧由佢苹果成立咧，咁就哇， 嗱佢可以咁解，嗱就算佢真系冇追溯期，嗱佢首先个字眼上佢真系冇写到明，冇大家可以睇一睇嘅。第二，就算佢真系咁君子跟呢个冇追溯期嘅做法啦。咁亦都講過，即係譬如話你七月一號之後犯咗一件小事，但可以 trace 翻你一生人嗰個犯罪嘅證據去證明你個犯罪意圖啊嘛。咁香港以前冇呢一個 file 啊嘛，但係北京佢已經有一個好厚 file 啊嘛，咁佢咪失咗、那個？ 咁咪即係話喺電腦嗰度揾唔到嘢咧？可能喺七月一號之後嘅報紙頭版或者標題嗰度，或者你個報導方式嗰度揾嘢。我廣告翻嚟再講。 笑傲江湖，光明頂。哎呀，膝头哥好痛啊！ 老爷，关节痛就饮水啊，补科啲关节羊奶粉啦、啊。 又系噃 ，FRC 同医护学会报告指九成用家有效改善关节痛，注册药剂师林吉辉都赞好、啊。 今个月仲出咗牛奶味，相同功效噶，科啲羊奶买两件八折，快啲去万宁入货啦！ 本周五至日 ，BMW 呈现夏日限定网上车展，打破界限，尽揽十多款热卖型号，兼享独家优惠。全新318 i Sport 首度线上登场，配有多项先进设备，月供低至2900，把握五系 Prestige Edition 最后少量现货，更可享额外15000蚊 Trade In 优惠。于网上车展选购，更可获独家礼遇，而网上订金只需500蚊，及可退还或转换型号，无忧预订更有信心。只限3天，立即登上 BMW Facebook 专页了解更多。优惠受条款细则约束，方舟人牌照号码02892020，中国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投诉热线25981009。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沈旭辉。 不過頭先嗰幾分鐘講咧，都係嘗試用出邊咧，盡量用香港普通法嘅 mindset 一啲咧好 vague 嘅一啲關聯咧嚟到分析嘅。其實咧呢啲都冇依據，佢中意可以話李蘋果日報七月一號嘅頭版已經構成啊，係煽動啊，係呢個反對國安法。 每日喺專欄嗰度抽證，實揾到啲嘢 係嘛？咁你確實嗰七一啊，係有人上喺街嗰度啊，係繼續啊，係嘛？反国安法系咪？咁佢可以话系你嗰张报纸咧系煽动。如果呢个咧就喺香港咧系用香港嘅律政司敢唔敢用咁样样去 charge 就未必。但系咧识到上去就一定可以。 同埋，如果得到上去咧，亦都唔需要公开审判嘅，甚至连告乜咧？都可以含糊其辞嘅，因为牵涉国家机密啊嘛，即系你冇理由周街知道话边个系间谍，边个姓咁重要嘅嘢，咁梗系闩埋门审噶啦， 讲明噶啦，咁样咧就危啦，嗱咁样会唔会做到呢步，就系、是、视乎美中之间。跟住呢三個月會點？ 所以而家其實成個香港都係人質嚟嘅，即係你咩陣營、咩立場、咩資產都好咧 ，one way or another， 你都係一個人質。即係另外一邊亦都，其實美國都講到明㗎啦，呢個第一 round。有第一咧就可一可再，咁下次仲可能會加辣，係咪多啲人啦、啊？定係搞埋公司啦、啊？定係條款再咩啲？咁其實每一邊嘅人都開始諗緊，點解無端端我哋喺度做咗人質嘅咧？ 好多人都喺度潛在做緊人質， 全香港都係嘅，即係因為即係亦都唔係根據正常邏輯可以話邊個高危邊個低危咁樣。雖然見上次拉嗰啲係，我諗佢有幾個冇諗過咁樣，所以去到咁嘅情況，我哋咪只能夠即係盡量去分析咯。但你話係咪好辣咧？咁我都有一句啦，你光明頂生勾勾嚇，咁啊係咪安心啲？ 你好似喺度不断曲线提醒咧，一啲人光明顶嘅存在啊！ 唔系，你光明顶一向爱国爱港呢、這个成日好街碑啦，即系大家都知。 唔系我哋所定系嘛？ 系咁所以即系证明香港仲有，唔系呢个真系个指标嚟噶嘛？嗱，你讲翻 咁，咁仲有晴朗啊， 啊，仲有皇后大道中啊呢啲咧。 喂，唔紧要，咁我哋前两日咪请咗位名人上嚟，咁佢冇理由去一啲反中乱港嘅节目噶嘛。 系啦，我哋光明顶系一个综合嘅文化理性文化嘅节目嚟嘅，就唔系一个专业嘅时事评论。 同埋大家都系冇立场噶嘛。 即系唔系嗰啲千禧年代嗰啲，我谂听得耐咧都会知啊，系嘛？呢个系讲到综合啊，我哋都评论文化、文学啊、音乐啊嗰啲，系咪？包括呢、这个最近呢、这个叫做嗰个咩训练班啊，即系叫嗰啲星数啊训练班啊，呢啲咁嘅现象，咁所以咧亦都系兼容并包，系嘛？咁啊，好多有时嗰啲。好有来头的嘉宾呢就过门都是客，是吧？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呢是去跟他呢是论述一些可能观点唔同立场唔同嘅观点。 呢段监制应该系录咗就直送俾国安公署㗎啦，不断重复重复又重复。 不过呢何你话斋。而家唔係一個講道理嘅時代，係咪先？ 你講噶呢句啦，我唔敢說。 當然係啊，我講冇錯。而家唔係一個講道理嘅時代，而家係一個咧高度政治化嘅時代，係咪？所以有時咧，唔係話你話愛國愛港咧就冇事嘅，係咪？ 嗱，呢個嘢都係 apply 到所有人。 而且呢個政治判斷同分析咧，有時都唔可以完全靠學院理論。呢啲咧有時一啲憑一啲長期嘅經驗，一啲嘅 gut feeling， 你要知道呢、這個好似針灸同埋中醫。 我正如尋日劉少佳教授咁講咯，建制派唔等於愛國喎，入邊咁多唔愛國嘅人混咗入去，即係你哋講得好啱。愛唔愛國咧，唔係你自己定㗎。 而家唔係話你愛國一定冇事，唔愛國咧係一定有事。進入一個特別嘅時空。好啦，新聞翻嚟再講。 Smart Talk 5G 更快更稳更顺。 11点半。 用 DSS 动态频谱共享技术 ,Smart Talk 5G 全港覆盖至广即上台啦。 雷霆881新闻报道。 而家由许奕迅报道新闻。《蘋果日報》收到警方信件，說由於部分在壹傳媒大樓檢取的證物被《蘋果日報》的法律代表指涉及法律專業保密權，相關證物會在檢取當日起計封存七日，以便《蘋果日報》提出訴訟程序確立保密權，如果未有法律行動，證物會在下星期一解封由警方查閱。《蘋果日報》報導，總編輯羅偉光將會向法庭呈交細章，表明警方檢取了新聞材料，要求頒令禁止警方查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分別約見不同的建制派政黨和議員，聆聽他們有關立法會恢復運作的意見。林鄭月娥感謝建制派理解和支持政府押後立法會選舉，並歡迎人大常委會為解決立法會未來一年真空期而作出的決定。他又強調，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根據憲法和基本法有關規定作出，為特區政府正常施政和香港社會有序運行提供了憲制依據和堅實的法律基礎，權威性和必要性是毋庸置疑。林鄭月娥又說，欣悉與會議員一致認為全城同心抗疫是當前的急務，政府一定會盡力支援企業和市民渡過難關。中美預料最快今個星期六舉行視像會議，討論首階段貿易協議的落實進度。彭博社報導，北京將會要求擴闊會議議程，在會面中加入討論美國打壓中國通訊程式 TikTok 和 WeChat。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星期二出席記者會時，就強調希望兩國集中討論有關貿易的問題。他說現時美中貿易關係很好，不會廢除首階段經貿協議，指中國仍然大量增購美國產品。英國蘇格蘭東北部發生列車出軌意外，警方表示最少有三人死亡，包括列車司機，另外有六個人受傷送院。事發當地星期三早上九點幾，現場是亞巴丁郡的斯東希文市附近，列車出軌冒出濃煙，大約30架消防車、救護車和救護直升機到場。英國運輸大臣夏博斯說，仍了解緊有多少人死傷。有當地的議員指，斯東希文早上天氣惡劣，大雨引致缺堤和水浸，之後水位退卻，但未知是否跟列車出軌有關。 西甲足球劲旅巴塞罗那表示，有一名球员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他并没有病征，正接受家居隔离。巴塞冇公布呢名球员嘅姓名，即系话佢冇同出发到葡萄牙踢欧联八强嘅球员有过接触。巴塞星期五喺欧联八强会斗拜仁慕尼黑。呢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一股偏南气流今日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及雷暴。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大部分地区录到超过20毫米雨量，大屿山同埋新界西更加录得超过50毫米。预料受到偏南气流影响，听日华南沿岸仍然有骤雨及雷暴。随着中国东南部上空的反气旋增强，周末至到下周初，该区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在晚上11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约5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星期四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是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的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 财经 online。 纽约股市做好价，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27,949点，升263点；纳斯达克指数10,992点，升209点；标普500指数3,377点，升43点。欧洲股市亦都系向好噶，英国富时100指数6,275点，升121点；法国 CAC 指数5,071点，升43点；德国嘅 DAX 指数13,053点，升106点。现货金价1,939.96美元，纽约油价每桶42.5美元，升90美仙。呢节嘅财经 online 报道完。 雷霆881，商业一谈。 有喜欢的歌，就有小确幸。至五晚深夜12点半， 听风的歌，江伟峰。 汤不汤，要不要说出来？我很好，已经熬得过来。 卢冠廷带你耳朵漫游音乐家。 从前为生意尽碎，在我脑海上。 卢冠廷，你今次在屋企录 homework 专辑，效果点解都咁好嘅？ 点解今次成只碟喺我屋企录音？就是因为我屋企有好多实木嘅家私。 再走不出风雨中。 因为木比起其他嘅材料咧，对声音嘅反射啊、吸收同埋共鸣咧，系比较 warm。自然和人性化，所以很多 acoustic 的樂器啊，同埋 concert hall 啊，都是用木嚟做。 縱使功夫空虛，逝去的心。 卢冠廷 Homework 专辑现已推出。 如明白我，风里寂寞倍感心痛。 想发根复苏，天康发有办法。女性嘅脱发问题要用女性嘅方法解决。日本天康发发根复苏发生素，女士专用嘅口服育发补充品，含专利 Carinet， 包含稀珍成分 Millicin， 临床证实服用三个月，平均减少脱发 50%。天康发育发强韧，爆发拉力突破 A 加加，万宁独卖。资料源自 Robert Ted Group。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二人住户可以由而家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俾指定嘅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呢幾日咧就睇多咗咧，叫220啦，就一傳媒升幅係講緊幾百個 percent 咁樣嘅升幅。安理控股主席同埋行政總裁黃偉康， 證監咧應該都有啲關注嘅，有冇問下你哋 嘅？其實有嘅，今次就非常之迅速，就係第一日嗰個波動一出現嘅時候咧，已經收市即刻現價。 即係黎智英被捕當日有波動咧，已經即刻打嚟問啦，收市之 後。係啦，問嘅問題，我覺得有啲叫做針對性嘅。究竟你哋嘅交易入邊咧，有冇啲客户係佢哋嘅董事啦，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系佢哋开户口嘅时候啦，究竟有冇包括问佢哋嘅姓名啦，或者佢哋究竟开咗个呢个户口几耐啦？系咪真系呢样嘢先至开？即系问呢啲问题之前，其实我都希望监管机构去谂下，我哋要了解呢个客人嘅背景，咁我哋先至可以睇佢有冇啲譬如跌咗落去制裁名单入边嘅，咁等等诸如此类啲嘢，我哋都要了解。 陈志云、郭志仁、陈聪，在晴朗的一天出发。雷霆八八一，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沈旭辉。 咁啊，美国咧睇嚟嗰报复就系将呢个香港出口货列为呢个中国制造啦，系嘛？咁啊，从此咧，香港嘅货咧要接受啊惩罚性嘅关税啦。 不过佢而家佢呢一刻咧就关税未 equal， 佢迟啲就会噶啦。但而家先打烂咗个 brand， 就冇 made in Hong Kong 呢回事啦，全部都 made in China。 好似系到九月中生效系咪？咁啊，例如你而家香港好多货嚟，嗰啲珠宝出口去呢个美国咧5%，到时咧就会加到7.5%，系嘛？另外按率咧都系照住中国制造嘅货咧嚟到加啦。 我其实佢好简单啫，你咪将香港呢个单独关税区嗰个待遇同埋中国呢一个另一个单独关税区睇齐咯。咁理论上表面上都系叫两个都唔同噶，但系全部同一个税率啫嘛。咁呢个系美国自己梗系可以决定啦。 即系换言之，美国单方面系咪已经？佢唔承認香港係獨立關稅區 啦。其實呢、這個技術上係咁樣嘅，香港嗰、那個即係正如邱騰華成日講啲嘢，香港係一個作為一個獨立關稅區，係佢自己簽約簽翻嚟嘅。咁但係美國係可以係對十個唔同，唔係佢照遵守咁同樣稅率啫嘛。即係你可以對十個非洲國家 apply 同樣嗰個稅率，咁呢十個都係獨立關稅區嚟㗎。不過我係一視同仁咁看待你哋，咁我冇理由規定我一定要唔同㗎嘛。咁你點樣對香港呢個稅區同埋中國大陸呢個稅區？呢個係美國自己主權行為啊嘛。咁所以其實講嚟講去咧。就是他想怎就怎，这个是的，因为这个真的是他自己内政，但是他没有权力去撤销香港这个地位，那也对，全世界都将香港这个税率和中国看齐，那有什么分别呢？是吧？这个就是一个足智西的讲法， 就是美国带头呢，是吧？这样呢就会有一个诱因，英国、欧盟和日本会跟，但是这样都不等于你香港丧失了呢、这個獨立關稅， 技術上咪唔可以咯。咁即係譬如話，可能全世界咪咁 decouple 咯，有一啲一帶一路國家仲可能比更加優惠嘅稅率俾香港添，即係可以咁做噶。咁只不過而家全世界香港就行緊呢個方向啊嘛，一個徹底嘅 decouple， 即係本來呢個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係雙方都承認呢、这個本來好難得嘅。即係全世界幾個陣營都好啦，大家都睇住呢一個地方，就係話咧，我俾大家喺度自由活動啦，大家政治嘢都唔喺度搞，一齊揾錢，一齊咧去收風。呢、这個咁樣嘅默契咧，持續咗百幾年啊！即中間梗係有 ups and downs 啦，但基本上都係百幾年。咁如果係突然之間你要打破曬呢啲嘢咧，呢、这個真係一個極大嘅損失咯。因為你打破之後，你好難再 build 翻嗰個傳統。 咁所以而家有好多啲商界今日都大吃一驚，唔係話嗰啲貨出口啊貴，以後貴咗幾多啊，同嗰邊傾嘅問題，係成個你香港嗰個招牌地位，同埋香港商人自開埠以來經歷過四代至五代。 他那種呢已經呢是當了老鳳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那種心理 好來的嘛， 來到一下扭曲呢嗰啲做生意嗰啲就頂唔順啦。 同埋以前咧，即係睇翻，譬如我睇翻呢個顧汝德嗰本書啦，即係講其實香港以前咧有呢個咁嘅國際地位咧，都係有一堆港督咧就唔生性，就不斷挑戰倫敦個權威，咁啊勾結呢邊嗰啲商人，咁啊整到咧香港好有談判嘅效果嚇。咁因為嗰時英國經濟越嚟越差，香港越嚟越勁，咁嗰邊就估唔到呢邊，咁啊索性即係由你去啦。咁啊簽咗好多嘅國際條約。咁其實歷史上就係咁樣，好多誤打誤撞之下咧就。即是找住一个紫砂茶壶嘅效果咯，咁而家你要铲走晒佢，呢个过程吓，为乜咧？ 只系铲走啊！李瑞环所讲嘅茶渍，就成个紫砂 打烂晒， 打烂咯吓，所以呢个唔系讲道理或者讲承诺啊吓，喂，或者你签咗咁，以前唔系咁讲嘅，而家你仲拗呢啲咧，觉得嘥气。 所以其实头先我哋又讲翻转头啦，即系个茶壶嘅功能咧，我亦都系真系深信系任何人都需要啊嘛，只不过佢哋系要谂咯，你唔摆喺香港，你摆喺边咧？隔篱个澳门而家咧，我真系觉得系一个即系呢一刻嚟讲咧，一个相对各方都能够接受嘅嘢嚟嘅，即系美国冇刻意将佢同香港捆绑，呢一个好值得研究嘅，即系照计好方便噶嘛。如果我唔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系有任何特别行政区嘅存在，咁你系。理论上啦，都系应该即系扫埋嗰边嗰个墙噶嘛。而家佢似乎咧就两边都留住嗰个墙，入边系有赌场，入边咧系有地信地下金融体制，亦都有 up to 而家国际认可嘅地位。咁呢样嘢似乎都系一个我哋平时都几忽略嘅，但系都系一个即系叫双方嘅后备方案。 咁但系澳门个经济结构相对好简单，同埋佢个法制，同埋用嗰个澳币啊， 系咯，佢根本就唔在乎，即系当然佢嗰边行大陆化，即系争好远嘅其实。咁但系如果你纯粹系功能性地话，大家系暂时性做一个后备方案，好似二战嘅时候日本即系打嚟呢边，咁你走住嗰边先啦，知道唔好掂噶啦，又细又剩，咁但系几年啦，挨一挨，即系而家啲钱系咁样啊嘛，即系嗰边有赌场，又可以使钱，咁啊最啱啱个汇业银行咧，亦都俾美国系宣布解除嗰个制裁啦，15年啦挨咗，咁好多嘅迹象显示到咧。其实有很多事情咧喺我哋表面嗰一阵之外咧系发生紧嘅，即系去到双方关系几咁恶劣都好啦，我都唔相信背后冇计倾，咁佢哋一定系倾紧某啲嘢，不过我哋即系一般人唔知道咁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澳门咧，同而家有一个最大嘅唔同，就嗰阵时叫葡萄牙政府。 嗯， 葡萄牙政府咧嘅隔篱嘅近亲就系西班牙。 嗯， 西班牙当时系右翼嘅军事独裁者弗朗哥。佛朗哥嗰时咧就同纳粹嘅希特拉咧就当然冇结盟，但系咧就被指为 sympathetic 或者叫做咧啊大家系 friend。 佛朗哥就好犀利，佢有一轮争啲想出兵噶啦，即系佢有时不断拖就话你打完呢个先出，打完呢个先出，咁最后咧就冇落到水，咁所以咧仲可以得到善终啊。 但系好奇怪、哦，你睇下喺欧洲嘅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咧。希特拉向欧洲各国去征集嗰啲犹太人，用铁路网将佢哋送入集中营。独系西班牙嘅犹太人系冇事嘅，喎，冇喐到嘅，喎，所以非常之奇怪。咁你话依家咪佛朗哥帮希特拉手喺西班牙境内，我帮你抄晒啲犹太人送上火车咧？嗱，所以呢啲系政治嘅微妙，连带大协咧就系葡萄牙咧都益埋。葡萄牙嗰阵时系澳门。嘅宗主国，所以益埋边个咧？嗰时益埋河东，喺1941年12月初，河东咧喺嗰度摆过一个寿宴啊，应该就系几多年？41年，应该系80寿宴，系咪70定80？唔记得。 嗰时葡萄牙都系有弱独裁者嚟嘅，咁即系都系理论上都系同情纳粹嗰一边啦。咁再加上即系巴西又系呢个日本即系好重要嘅日本人住嘅地方，咁巴西又系葡语区，咁就即系一堆咁样嘅关联。总之就令到即系好多说法啦。澳门总之就系一个中立方。咁二战嚟讲，成个地区系得澳门呢一忽仔咧系有咁嘅地位，同埋隔篱仲有个嗰时仲系法国殖民地嘅广州湾。因为法国变咗维希政府，咁亦都系变咗系嗰边啦。咁所以其实即系古今中外咧，任何地方打仗嘅时候咧，都会有几个白手套透气口，即系双方有个默契嘅。即系你一忽仔就唔好搞你。 嗰阵时系有一种国际关系嘛。你河东嗰阵时摆完八十寿宴喺个西摩度嗰个红屋，然后咧就带住啲仔女就走咗个澳门。咁啊，嗰个老婆麦秀英咧就留低喺香港，又同埋几个女眷。咁结果俾日军征用咗佢个西摩道班号嚟做一个司令部，家眷全部赶晒落地，但系河东冇事喎，喺嗰边咧就向高可宁啊 啊、就擺個貼高可能喺嗰邊收容佢，完全冇事。因為另外咧有一支親屬咧，就係、是、由你講嘅廣州灣係湛江嘅，坐只船啦、啊，兜去廣州灣，而喺廣州灣湛江嗰度入柳州啊。嗱、这个、呢個咧牽涉到葡萄牙同埋法國嘅維希藝政府啊。但而家中美之間咧係冇呢個 buffer 位，所以我都覺得澳門咧，我唔覺得佢有好大嘅作用。一時間話嗰度話點解嗰個銀行嗰個取消制裁啊？ 會業 係分分鐘係俾拉斯維加斯嗰個猶太人老闆咧係走資啊，啲錢啊走人。 咁、这、呢個牽涉到呢個國家安全嘅內容咁咩啦？但係好多時候咧，好多時候背後好多千絲萬縷嘅關係咧，即係平時我哋真係睇唔到嘅。即係譬如話上個星期啦 ，Donald Trump 得罪呢個共和黨大金主，呢、这個故事好好笑嘅。即係一個八十幾歲嘅老人家嚇，即係 Donald Trump 自己諗住自己有錢咁啊，唔好重視佢。點知原來呢個共和黨係最大金主，即係喐啲係捐九位數美金嗰啲，得罪咗佢。咁跟住咧，澳門呢間銀行咧就解封啦，而佢係拉斯維加斯嘅大亨，亦都係澳門咧金沙嗰邊嘅即係一個投資。咁成件事情其实好多嘢可以慢慢去深究，成日讲啲 fact， 大家可以自己研判。 所以大陆嗰方面咧，就可能用紧呢个拉斯维加斯嘅大老板，亦都系当到上个金主做杠杆喺后边咧，同佢讲数。亦、 嗯、 都你记唔记得早两个礼拜咧，就有传言话，可能系以就快到期啊，嗰几间永利嘅金沙系嚟到抨你出澳门。 所以澳門賭權都是雙方博弈嚟嘅，即係賭場從來都是國際關係好重要嘅一環啦，係一個即係都係叫洗錢渠道，而且係無色無痕啊嘛。好似金正男喺澳門住咗十幾年，即係你估佢真係貪得意咩？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好方便去洗錢嘅機制，即係對北韓嚟講。咁所以任何嘅大國咧，佢通常有幾個賭場，唔係淨係為咗吸外匯嘅，都係要行使呢一個功能。好似我哋去過呢、這個喺附近嘅就塞班島咧，咁有一個賭場就是、美國。即係睇場嘅地方啦，好簡陋，就專吸啲中國嘅賭客。咁所以佢哋如果唔去澳門嘅話咧，就去新加坡；再唔去咧，就去塞班島。咁入邊咧就有好多奇怪嘅故事發生。所以我諗，即係佢哋大國之間咧，總有一啲嘅幕後嘅溝通喺呢一個層面會存在嘅。 但係呢啲溝通係是否順利咧？係嘛？我睇都未必啦，係嘛？呢個咧，猶太人嘅大亨咧叫做阿德遜 Sheldon Adelson 啊，咁咧。都是成八十几九十岁。咁佢第一任Donald Trump 去竞选嘅时候佢係俾好多钱。但到而家佢係唔係话一个咁重大嘅金主呢到而家。 佢、得罪咗㗎啦，即係佢而家好似就唔好妥佢。咁共和党嗰啲人就觉得大镬啦，喂呢、這个真係大金主嚟㗎喎，同埋係即係好坚定你支持，同埋真係即係共和党唔係真係咁多呢个级数，即係九位数美金。 係佢俾咗最爽手一笔过嘅。 咁所以而家就一不断去补镬啦，掹返啦。咁跟住你就 unfreeze 咗嗰边啦。咁呢个关联有几大，咁大家可以自己睇。 好啦，广告返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 在你急住要钱烦恼爆的时候等一秒都嫌耐。最想即刻有钱周转是咪？安信兄弟点都帮你度掂佢。贷款唔使入息证明由申请批核到过数全程网上即时搞掂。安信兄弟明撑你。成功申请送高达12000元现金奖即刻上安信网页申请啦。中国借钱紧要还咪俾钱中介查询及投诉热线 2111-2999, 放债人牌照号码 383-2019。 年纪大咗成日心跳气喘响起警号啦。 阿爸有日本制造嘅双喜牌心丹有助益气强心咁就放心得多啦。 认识二二辨识防疫标签同金箔外层药丸唔好买错啊。 双喜牌日本之心丹万宁屈臣氏华润堂及各大药房有售总代理力达药业。 一场世纪疫症令大家几个月以来都被迫困在屋企。不过就算是这样都困不住一班艺术爱好者的创意和想象力。所以今个星期就请来有心机构讲下疫情之下他们是怎样运用科技继续推广艺术甚至筹备演出。希望大众在逆境之下都可以继续参与艺术学习艺术。 今个星期日早上11点至12点同途有心人主持吴永熙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同心同行。 西 商业电台24小时为全港市民服务，听众如对本台节目有任何意见，欢迎致电27944974，或者寄信嚟九龙广播道3号商业电台公关部收。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沈旭辉。 今日你而家睇到呢个局势咧，都系喺1997年之前，好多有识之士啊，就心为恐惧，包括系中事员，佢又觉得特区政府咧系始终会有一日系嘛，系丧失呢个高度自主权，啊，系成为咧中方嘅工具啊。咁咧，所以咧，先至嗰啲基本法啊，有好多条例啊，谂住系防止呢样嘢。但系而家你睇睇林郑成个咁嘅班啊，你睇讲嗰啲嘢啊， 我真系转型得好快， 系嘛？ 因为你睇翻基本法本身啦，其实我哋嗰阵时都唔系好习惯中式嘅法律条文，即系好多时候都有依法呢个 term 噶嘛，系嘛？即系你系依嗰阵时嘅法啊嘛。咁你始终你呢个唔系一个国际，即系你如果违反系点点点，即系冇写到一 part 咯。咁所以就好难去而家今时今日睇翻转头咁样去，即系讲翻当事人嘅责任。但系你话大 Sir 咧，佢真系好有远见。睇翻当时佢嘅讲话咧，佢所警告嘅会发生嘅事情咧，都几乎全部发生晒。 因为嗰阵时咧，喂，到底嗰个音乐椅啊，系到嗰个音乐系到边张凳嗰度停咧，系嘛？所谓卖港啊，或者咩呢啲啊，系嘛？就变做咩傀儡啊？系轮到边个做咧？估唔到咧，吓一二三四啊，一二三都冇彻底，或者冇吓、啊、到咗四嗰度就出事啊！尤其系咧，你林郑咧初初上台嘅时候，啲人话开局好好噶。甚至佢对泛民咧都相当友善， 系有捐钱有剩噶嘛， 揞私人揞30,000元啊，咁然后咧就宣称呢个叫大和解。 系嗰时佢好抗拒被称为 CY2.0 噶嘛，佢选举嘅时候，佢觉得呢个好侮辱噶嘛， 对佢嚟讲系一个人格嘅侮辱 咯。点知佢而家真系即 more than 2.0 啦。而且你睇佢咧竞选嘅时候讲过，佢话港独咧佢唔觉得成为思潮，佢讲嘅。系嘛？但呢个立法夜三条，佢话咧要等到营造一个更加好嘅环境。咁但系而家呢个环境不但冇营造得更好，而且咧系佢有份咧系剥到烂晒，而且咧都已经超越23条啊，系变咗咧系一个比23条更为凌厉10倍不止嘅国安法。咁佢又甘之如饴，觉得冇问题咯。咁如果你话，要一个好啲嘅环境先立法23条，咁国安法系咪应该更加好好多嘅环境？ 系咁，你又喺佢角度讲咯，佢一定咁讲嘅，咁佢唔系咁可以点先咁系嘛？ 系嘛？所以咧，而家就变咗嗰套电影《飞越疯人院》啊，吓里边嗰个护士长，琴日嗰幕咧，我睇到呢个黎智英咧嗰个型格咧，真系好似嗰度《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里边嗰个即尼高顺，系咪？然后咧，香港嘅特首就係嗰個所謂嘅白衣天使獎，就係、是、我當年攞呢個最佳女主角嘅奧斯卡啦，係咪？ 用一個電影角度咧，即係淨係講翻林鄭月娥過去嗰一年嘅心路歷程嘅改變咧，其實應該係充滿戲劇性嘅，即係亦都唔相信佢第一日就諗住搞成咁啦，亦都覺得佢中間都有諗過唔同嘅嘢啦，放過風啊，又呢樣嗰樣，但而家咧就徹底似乎好似冇咗。即係十五蚊金，我冇咗靈魂咧，唔知點去形容啊！但係總之就唔似係一個正常 function 嘅人講嘅嘢，都唔係佢一生人所 train 嘅語言。突然之間講曬呢啲，即係嗰啲強烈譴責、堅決反對，即係呢啲唔係一個幾廿年嘅 AO 講慣嘅嘢嚟噶嘛？即係 not to mention， 其實英文之後已經係變得極度不倫不類。咁你好難一個人係講成世某一種嘅語言，突然之間剎那間變曬嘅。咁呢個係好有戲劇性 啊！叫做驅魔人。里面嗰个细路女咧，系嗰喺张床度突然间咧个头咧360度，然后有啲绿色嘅汤咧呕出嚟，然后嗰把声转晒去讲嘢， 系 嘛？ 即系讲嘢好似唔属于佢自己咁样。 唔系佢自己嚟啊，第二把声啊，咁样，系嘛？ 后来要劳动两个神父去救佢啊嘛，系嘛？ 即系个电影嘅情节咧，你譬如拍翻一年前，你问翻一年前嘅林太个电影剧情，跟住又播翻一年之后佢讲嘢，喂，呢个边个嚟噶？你估下咁样。 如果佢将来可以真系医翻好啊，系嘛？或者请阿李居明师傅作下法，我希望阿林太变翻一个正常人之后咧，再播翻啲。几个月佢讲嗰啲嘢嘅带俾佢睇翻咧，佢讲佢话呢个 边个嚟噶？ 唔系我嚟噶，所以《飞越疯人院》里边呢个护士长咧，嗰个演员叫 Louis Fletcher， 哇，真系演技好啊！吓、啊，呢、这个护士长斗啊，啊呢、这个领导疯人院嗰班人啊去抗命啊，呢、这个叫 Jack Nicholson。你有冇睇过？一定有啊！ 我睇过，但系冇你咁深入。 政治片啊呢度， 每一次我哋睇嘅片，喺你眼中都系变得好政治，即系正如上次你讲呢个阿拉伯罗伦斯嘅基情一样啊！即系咧， 罗伦斯嗰个基咧就唔系话一个显，嗰、那个唔系一个显性嘅主题，嗰、那个系隐性，但系嗰个显性嘅主题都系政治嚟嘅。嗰套片都好睇嘅，真系我觉得收国际关系啊！如果一个电影咧系首选，系一定要睇。 所以我哋而家系真系用翻个睇戏角度咧，我哋会容易过啲啊！即系你见到每一日发生嘅事情咧，系即系恰如我哋活在喺电影当中。 冇错，咁咧就如果系睇呢个《飞越疯人院》咧，我唔知 Netflix 应该冇啊 ，YouTube 都冇。呢套应该系哇，又系好片系嘛？同埋驅魔人呢兩套片，而家睇翻咧都有啲體會。所以好嘅電影咧，真係有一個前瞻性。 我覺得呢排我哋啲朋友睇緊啲舒達拉啲名單啊，即係嗰扎啫，即係。 嗱，仲有一套 Netflix 嘅電影好好睇，叫做 Operation Finale， 係 Ben Kingsley 做啊。呢、這個係講喺1960年啊，呢、這個以色列去智利啊，係首部嗰個納粹戰犯。 哦，呢、這個睇過。 哇！呢套戲好嘢，真係因 Netflix 好多電影咧，香港嘅戲院咧係唔會 翻。佢捉摸嗰個主角嘅心路歷程咧，好好，即係入邊緊佢嗰個掙扎改咗，跟住後屘佢點樣就範啊，會點樣去反省？又唔係反省得曬嗰種咧。 係啊，又唔係反省得曬嗰人性嗰個曖昧，係嘛？所以呢幾套電影咧都係嚇、啊，各位要覺得好高壓焦慮嘅時候咧，係可以一睇， 亦都可以代入其中 啊！喺某種程度可以代入同埋睇出裏邊嘅深層意義。好啦，聽晚11點， 午夜12點。